等你哦。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 的。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今天呢是4月3号，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8年来，我国已累计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赠1.65万例，捐赠器官近4.65万个，年捐献和移植数量位居亚洲首位，世界第二。全国首张环境保护税票最近在上海开出，标志着环境保护税在全国顺利实施。我国首枚民营火箭拟命名为重庆两江之星，目前已进入全舰调试测试阶段，将于今年6月份首飞。2017年，我国留学人员回国人数达到了48万人，较上一年增长了11%左右，高层次人才回流趋势明显。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最近开始了试运行，正式的通车后，福建站至西九龙站只需14分钟，票价80港元。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最新的预报显示，受扩散条件不利等影响，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将再度重度污染。由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科幻动作冒险片《头号玩家》最近上映，影片的豆瓣评分9.2分，位居同档期的影片之首。 牵引你的梦， 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割裂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春雨不眠割裂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 电视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追梦人》来自于凤飞飞，曾经有人说过凤飞飞的发音和发声上都带有浓重的土味，但是曾经的无数个夜里，是他把带有浓厚闽南腔的用韵方式变成了一种独特的凤腔，他的低调落落大方洒脱不做作都曾经深深地吸引着我们。接下来的一首歌，我们为你送上来自于巫启贤《太傻》。 找

来自于刘若英的一首歌曲《为爱痴狂》。你还记得老狼在亮相《我是歌手》的短片前，是老搭档高晓松录制了一段视频。高晓松这样评价老狼，他说，不管在多么喧嚣的时代，都能安静唱歌的典范。在我看来，不论是十年前还是如今，不论是年轻还是不惑，老狼都是我记忆中抱着吉他在校园里弹唱的男生，是白衣飘飘的年代里抹不去的青春记忆。送上这首《流浪歌手的情人》，来自于老狼。 只能一再让你相信我，那曾经爱过你的人，那就是我。在远远的离开你，离开喧嚣的人群，我请你做一个流浪歌手的情人。我只能一再让你相信我，总是有人牵着我的手，让我跟你走。在你身后传说中很苍凉的远方，你和你的爱已经在四季传唱。

冷漠，不必掩饰我的错，无奈的苦笑，不必找坚强的理由，就让它日日夜夜刺痛我胸口，让我眼神没有焦点，泪水模糊 除了你赢的世界又如何，来自于优客李林。他们以声音为武器给很多人留下了印象，后来因为生活的原因解散，成为很多人的遗憾。不管是在音乐世界还是在任何的地方，以组合团队形式的出现更加容易做出成绩，团队的力量总会大过于个人。可正是因为每个人的喜好和才华有所不同，也导致很多组合团体难以长远。所以每当看到历久弥新的组合乐队，总会感慨他们一路走来那么多的艰辛和不易。下面这首歌来自于顶点乐队，他们的代表作品《爱不爱我》。 你找个理由让我平衡，你找个借口让我接受，我知道你现在的想法，而你却看不出我的感受。天好黑，风好冷，你说是时间把你我捉弄，现实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别说是偶然一次放纵，而我却陷入了困境，我好累，我好疼。你到底爱不爱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你爱不爱我？

界新经济一百人二零一八 CEO 峰会，六场独立演讲，十二场行业论坛，五十二位新经济领域顶尖 CEO 与投资人，四月的十三号至十四号，邀你一起在北京探索趋势，引领未来。详情请关注新经济一百人微信公众号。

全新区规划建设满一周年，一年来12个国内顶尖规划设计团队对雄安新区规划框架进行了反复打磨，十几次修改，逐渐形成蓝图。中国红十字会的消息，自2010年我国启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赠以来，已挽救了4.6万余人生命。从4月起，黄河首次实施流域性的禁渔，黄河13条主流支流禁止包括钓鱼在内的所有捕捞作业。昨天是我国环境保护税收的第一天，上海、北京、福建均开出首张税票，通过税收杠杆引导排污单位减少污染物排放。中国自主研发的海龙11000米级无人潜水器昨天通过了2000米级深水试验，潜深2605米。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昨日起试运行，计划呢于今年年内开通运营，届时将可乘火车从内地直达香港。北京最近出台了缓解交通拥堵的行动计划，今年将把机动车保有量控制在610万辆以内。 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 哎呦，今天发现来单位来的有点早了啊。 啊，是吗？ 我今天到德林的节目来做做客， 串串门。 哎，今儿开车来的时候发现这个天气实在是变化多端，我觉得这个北京的天气太恐怖了，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 对，昨天还是你看那么热，今天突然变成这样了。我发现今天公司的同事有的人已经穿上了棉袄了哈。 人家不是说了吗，就是这天气看是什么时候是春天了，就是看有人同时又穿上了羽绒服，有人也穿上了短衣。 没错，你前两天还刚喝着冰镇的可乐，今天有的人又喝起了热乎的茶水，对不对？ 说着我想起来了，我觉得这个夏天马上到了，又到了喝饮料的季节了。 哎，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非常中意的饮料，就比如说我可能就是比较喜欢喝可乐，就是在夏天运动完打完球来一罐冰镇的可乐，那是相当的爽。 你能一下喝一瓶吗？ 我能差不多吧， 一下喝一口， 一下喝一半瓶绝对是没问题的，过瘾。那你呢？ 我呀，我白酒。 就是喜欢在公司上班的时候酌这么两小口白酒，是吗？ 哎，其实上节目之前喝点白酒上节目的感觉非常好， 非常好。那我明天可以试一试。 其实这是开玩笑，大家千万别当真。这个我们的节目还是很严格的， 非常严谨的。 嗯，不能够喝酒然后上节目。 对啊，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和饮料有关了。关注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来回复关键字饮料，在页面下方留言，来告诉我你喜欢喝茶还是咖啡，又或是饮料呢？ 留言入选之后呢，就有机会获得经典九六九送出的精美礼品。 下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邓紫棋的《龙卷风》。 我不能承受我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亲爱的，你又出去旅游了？你推荐的六人游定制旅行真是太好了，不像之前跟团游那么累，也不用自己查攻略，六人游安排的行程、机票、酒店、用车都是自己想要的，六人游顾问一对一品质服务， 这次玩的最开心了。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私家团就找六人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 我是山，我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我的森林，你们的树木为你们提供新鲜的空气，我清晰地看到你们对这个地球的所作所为。曾经你们来到我的森林只为享受身心的宁静，攀登到我的顶峰只为获得心灵的启迪，如今你们一味地从我这里获取利益，看看吧，你们趁一切还有可能。要知道有一件事我看得非常的清楚，那就是你们正在靠近悬崖的边缘，而悬崖的下面乱石密布。 好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继续是由亚威和泽林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最中意的饮料是什么。其实饮料有很多种啊， 没错， 有人喜欢喝碳酸饮料，像你喜欢喝， 我就比较喜欢喝碳酸饮料哈、 我喜欢 咖啡， 我喜欢喝咖啡比较多一点。 对，这个亚威老师的桌上是常年放着那么三四五大咖啡的， 你懂的，晚间节目嘛，就是得熬夜，得找这个感觉，得有咖啡伴侣。那其实有些人还是很喜欢喝一些茶饮料啊，或者是一些 就是比较养生的一些热水泡茶这种的 啊。 记者公司我们之前有一个实习的小实习生，他就是当时是夏天，但是他一直拿着一个保温杯泡着热水喝着茶。 别人说现在九零后都已经拿着保温杯然后泡着枸杞了， 养生了、 所以说其实每个人对于饮料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对， 你可能会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喝冰镇的果汁啊，也会有人在夏天觉得夏天要喝绿茶，冬天要喝红茶这种。 对，非常有讲究的有的人是。那么在生活中你最中意的饮料到底是什么呢？也欢迎呢你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关注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回复关键字饮料，在页面下方留言来告诉我你最喜欢喝的饮料是什么。 没错，欢迎你与我们互动，留言入选的话呢就会有机会获得经典九六九送出的精美礼品一份。

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五折。 乐什么？ 乐车帮。 什么帮？ 乐车帮。 乐什么帮？ 乐车帮，4000家 4S 店任你选， 4S 店养车低至五折，快下载乐车帮 APP。 丰台工商分局年报提示，请2017年12月31号前注册成立的各位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于2018年6月30号前登录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网，及时如实进行年报公示。 清明，我给没出世的宝宝写了封信。 我想爸爸了。 正好清明连谷雨，一杯香茗作其间。 4月5号清明，这一天我们祭祖、缅怀、踏青。经典969提醒您，莫忘归。 堵车每小时40公里，高速路不堵车，时速120公里。 高效才能高速。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 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010-5175-2200。 北京969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969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969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九六九，一点动听，动听。 为梦走呀走呀， 我就站在。 Listen to the word。 今天有一位听友兀自点播了一首张国荣的歌曲，他告诉我说前几天是哥哥的纪念日，朋友问我为什么喜欢张国荣，明明他已经去世了那么久。我说不是喜欢，是尊敬和深爱，他永远活在我们每个荣迷的心里。对你的爱不是跟风，是发自内心，不是吗？我们来听这位叫兀子的听友点播的这首张国荣《春夏秋冬》。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你飘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宽，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冬香。莫说爱间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痕极有痒，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

们今天呢，和你来聊一聊你生活中最中意的饮料是什么。哎，我记得我大学老师有一段特别喜欢喝一个饮料，不知道你喝过没有，叫格瓦斯。 啊，是那种气泡酒， 就是有和啤酒味道类似，带着那种碳酸饮料的一款。 我觉得那种饮料特没劲，到底是喝酒还是喝碳酸饮料？ 对，我喝了一次觉得非常难喝。 但是我们这个听众就有人特别喜欢喝格瓦斯。 对，我刚才看到一位听众留言说格瓦斯，所以让我联想到了这个。 我觉得他是被格瓦斯的广告给洗脑了。嗯啊，其实喝什么样的饮料对大家来讲都一样啊。有的人可能早上也会喝一杯咖啡，然后中午呢又泡一杯茶，然后睡个午觉。我觉得饮料好像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必须的。其实我觉得无论喝什么饮料，其实喝白水是最好的， 养生嘛。 如果你觉得白水喝着没劲的话，其实现在夏天马上要夏天了，春天这个北京的雾霾又这么重，我建议大家可以自己买点风水梨啊。我具体什么梨 就不行，实在不行的您就泡点枸杞红枣这种的东西更好。 其实梨水加冰糖很好喝，大家可以 试试。我也喜欢喝这种东西。 那也欢迎大家继续与我们在969的微信公众号中进行互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只要你回复关键字饮料，然后在页面的下方留言，说说你最喜欢喝茶还是喝咖啡呢，就是你最中意的饮料是哪一种。 没错，那留言入选的听众呢，有机会获得由经典969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下一首歌曲为你带来来自于一首蔡琴张三的歌。 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悲伤，乘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我们要飞到那遥远